一天一天又一天，多铃声声呼唤，一年一年又一年，归乡路在何方？ 上一张床，画一个姑娘陪着我，再画个花边的被窝，画上灶炉与柴火，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。一群鸟儿围着我，再画上绿林和青波，画上宁静与祥和，雨点儿在稻田上飘落，画上有你能用手触到的彩虹，画中有我决定不灭的星空，人家梦一如，画上母亲安详的姿势，还有橡皮能擦去的争执，画上四季都不愁的粮食，有闲的人从没心事。上一个月亮， cause we're the masters of our own fate. 唱歌，背靠着背，看着日落。 I can now recognize myself.

红了。 说过两天来看我，你刚就是一年多，充满着

人在风流光影，狂热与孤寂重叠回忆，在无处落脚的人海里，你的停靠成为岛屿，成为路。

心随你痛，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，都是我，都是我。

方向淡，绿叶如茧，仰头向天，百花落尽，风雪漫天，它盛开在严寒。君子翩翩，出淤泥不染，胸怀之远，温和谦谦，身落谷底，不诉哀怨，居高而不狂言，多自然，难风轻云淡，也经得起莫测变幻，浩瀚天地间，一杯水之甜，也能生命在蔓延，不再蔓延。在这安静美好的世界，有无声的力量让我感觉温暖，那些晴朗的轻盈的声，着我心田，在淡出时光中的漫漫无边，独自却从未寂寞的君子兰，面向灿烂。

从不看过去。

见，你只能继续忍受的时间。 太累了，我放开了，直到有一天我失去了，太矛盾了，眼泪都下来了。

you 痴痴的还爱着，梦见了未盛开的。记不得那年的那一天，很